在饭店。情景一，情景一， 欢迎光临。 小姐，两天前我打电话预订过一个房间。 请把您的证件给我。 这是我的护照。 请您稍等，我查一下。是标准间，请您填写这张登记表。 小姐，请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好吗？ 好，请问您住几天？ 三天。 先生，给您房卡，如果需要客房服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通知楼层的服务员。 谢谢您。对了，小姐，如果我们多住些时候，价钱能优惠些吗？ 我要请示一下经理后才能给您答复。先生，如果您出门，请把贵重物品寄存在总台，不要放在房间里。 谢谢。生词，总台，预定，证件，稍，查对，房卡，客房服务，楼层，回过头来，优惠，请示，答复，寄存。 情景二， 昨晚睡得好不好？ 不太好，我有些敏感，换地方就睡不踏实。我看你睡得很香。 真的很解乏，我要洗个热水澡。 我打个电话叫早餐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1407，半个小时后请把早餐送到我们房间。 几份儿？主食有面包和米饭，您要哪一种？ 两份儿。要面包，谢谢您。您好，请问机票在哪儿订？ 早上好，在一楼商务中心就可以订机票，在那儿还可以订各种火车票，办理各种电信业务。 啊，是这样，谢谢您。小姐，我有几件衣服要干洗，怎么办？ 门口衣柜里有衣物袋，请您把要干洗的衣服放到袋子里，保洁员打扫房间时会送到洗衣房的。 费用呢？ 结算房费时会一起结算的。 好，谢谢你。 生词，敏感，踏实，香，伸懒腰，解乏，早餐，商务中心，办理，电信，业务，干洗，衣物袋，保洁员，洗衣房，结算。